毁人不倦的前方左右都被堵了个水泄不通，展楼兰恨不得能钢丝吊起几个人，连上半空都放了。这家伙实在是太难抓到了，难怪恶名在外，拾荒却依然屡屡得手。上次并肩战斗，展楼兰对毁人不倦的实力体会还不算深，这次当了对手，才深深的觉得这家伙很是个人才。 自己这五人组有资格成为职业选手的话，这个毁人不倦也绝不会差。展楼兰心下已经起了点招揽的意思，正琢磨着怎么切入，一时间就没上来说话。但围着毁人不倦的一盏天下众玩家早咆哮上来：“ 跑啊！你怎么不跑了？你再跑一个试试！” 百来号人呢，居然连一个人都抓不住。 最后还亏得是出口的两个拦路的，而这两个拦路的那一声装备破烂的能让人眼泪掉下来，一展天下的玩家此时是真的羞愤难当了。被围在当中的毁人不倦却也根本不吱声，其实就他爆展楼兰那一下，70级野兔 BOSS 爆出的东西就捡了三样，此时死一下也不会亏了。 除非他脸太黑，能把这爆到的东西重新再爆回去，但这样的概率实在是太小了，说不定口袋里的材料一样都不爆，身上装备随便掉个一两样出去，那简直就是赚翻了。所以这东西被人爆走了，想再爆回来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，很少能是一场战斗就能解决的。 不过报不回来原件，报个等值的回来也不算亏啊。但眼下的情况，这一点却成立不了。三样70级野兔 BOSS 掉落的东西，毁人不倦身上根本就没有等价值的。毁人不倦看来就是很清楚这一点，所以这时知道必死后，反倒也从容了。死就死吧，反正这趟还是赚的。 一展天下的众玩家只是骂，没人动手，显然也都是明白这一点。这家伙只是杀一下真赚不回来，可能得有点别的手段。结果会长那边一时间没说话，君莫笑却是站了出来：“他们了吧？东西交出来。”叶修说着，毁人不倦看都没看他一眼。倒是一展天下众玩家有不少赚了视角过来。 纷纷觉得大神这话忒天真了，人现在死一下也是赚，凭什么把东西交出来？这位兄弟好身手啊！展楼兰这时候上来忽悠了，开场白超级没有新意，在接下来也就是非常套路化。不介意的话，大家交个朋友，拿去的东西不用还了，算我送的。话是土爆了的话。 但展楼兰的豪迈还是彰显出来了。三样70级野兔 BOSS 掉的东西随口就送，金钱战士的霸气彰显无疑。一展天下的玩家心里虽然还有点不爽，但毁人不倦厉害是事实，展楼兰对其示好的意图大家也能理解。别说能来一起杀野兔 BOSS 的玩家都不是外人。 全游戏里谁不知道展楼兰那是要进职业圈的，看到高手招揽一下，必须的嘛。结果毁人不倦还是理也不理，把展楼兰就这么晾那儿了。展楼兰有点尴尬，却没退缩，直接摊大牌：“兄弟这样的身手，只是用来拾荒，未免太可惜了吧。我现在正组织一支战队，正是需要人的时候。” 不知道兄弟是不是有兴趣？只要愿意来，条件好说。羡慕嫉妒恨呢，这是一展天下玩家们此时的心情。能加入职业战队，还条件好说，这样的待遇哪个荣耀玩家会不羡慕？结果眼前偏偏就有一位，听到这样让人炎热的说辞，还无动于衷。 连个视角都不肯朝展楼兰多转一下。兄弟， 兄什么弟啊？ 展楼兰刚要再开口，被叶修直接打断了。跟着就见君莫笑手中千机伞一下抖落成战矛，朝着毁人不倦脚踝上一敲。毁人不倦不闪也不避，被这一敲后角色一斜就是一个踉跄。君莫笑手中战矛又略一扫，顿时直接就扑倒在地了，再然后也根本没有起来的意思。 人都下线了， 叶修对展楼兰说着。展楼兰毕竟是有职业水准的，就刚才君莫笑敲那两下毁人不倦的反应，也看出这个角色肯定是没人操作的。毁人不倦此时肯定是战斗状态，是无法下线的，只能强制关闭游戏，那样角色就会这样木桩一样在场景内停留上一会儿。但是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游戏扔在这里，但人就是不操作。 也许人还在呢， 展楼兰就想到了这种可能。 那你再聊会儿。 展楼兰不好意思了，管人是下线了还是不操作了，态度其实都很明显，就是不搭理你们了。这么多人围观呢，再让展楼兰对着一个没反应的木桩说话，他面子上也挂不住啊。只要有信心有说辞，觉得能说服对方倒还可以试试。但问题是展楼兰之前两段就已经是又基本又简单的了，这会更是连这样的词儿都没了。想了想后，展楼兰觉得自己还是动手能力比较强，当即就是一剑劈了出去。 挂了。 这话一出，围观众人齐出手，毁人不倦是刹那间就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尸体铺在地上，久久也不见重生复活，这看起来倒真像是已经下线了。毁人不倦庆幸呢，还好刚才没继续想说辞，不然说着说着人强制停留时间到，刷一下下线，那才叫丢人现眼呢。可眼下一看地上，展楼兰心情也没好到哪儿去。毁人不倦抱走的三样七十级野兔 BOSS 掉出的材料一个都没出来，身上忍者装备倒是掉了两件，但这种网游级别的装备再豪华，展楼兰也不放在眼里啊。看了一眼，连捡都懒得捡，总算他还清醒的意识此时心情很不好的肯定不止他一个，也是高声表态， 灭了这家伙也算是出口气，被这家伙抱走了三件东西，都怪我太大意，大家别担心，这次奖励咱不会因为这个有什么苛扣。 一展天下的玩家听到这样的表态，心情可就大为好转了。他们都很清楚，这七十级野兔 BOSS 出产的东西，展楼兰肯定是要投入到战队的，所以他们是不可能从 BOSS 的爆出上直接获益，只能是工会另许好处。这在任何一家俱乐部工会都是如此，七十级野兔 BOSS出的装备有时偶尔还会填充到工会仓库里，但材料是绝对不用幻想的。对 BOSS 爆出享有企图也企图不到的众玩家，对于这些东西是不是落到展楼兰手里其实并没有那么看重，毕竟一展天下是展楼兰拿钱砸出来的，而他的战队也是刚刚宣布成立没多久的，靠炒作聚起来的那些个所谓的支持者对工会还远没有什么感情，这一点上和俱乐部工会暂时是没法比。俱乐部工会的玩家如果真是战队粉，那在情感上也有着凝聚力和向心力，发生这种事导致没弄到材料影响了战队的发展，他们是会真的感到忧心。一展天下呢，展楼兰这样一表态后，大部分人倒是已经高兴起来，当然这高兴也不好表现，场面上看还是闷闷的，不过展楼兰自己心里当然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否则也没必要多说这些话了。想争取粉丝确实不是一朝一夕或是一言一行就可以做到的。 安抚了工会众人，大神这边的工作展楼兰也得有所沟通不是？虽然大神之前说了，东西找不回来算他的，但展楼兰哪有真这样算呢？东西被爆掉，绝对是他或是他们一展天下的责任。虽然他也可以说出很多理由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和大神都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人带队负责阻击工会，完成得极其漂亮，先后两家俱乐部工会被一展天下给击溃，这哪是平时他们可以做到的事？展楼兰消息君莫笑，把 BOSS 暗夜流光之后的收获罗列了一下，而后表态， 那家伙抱走的三样应该算我的，不过我当时真还没来得及看那三样是什么，咱就这些先对半分，然后大神你再从我这边随意挑三样。 怎么，你想就这么便宜了那家伙？ 那 展楼兰疑惑呀，就这么放过他当然也是不甘心的。说实话，最后落下这么一个结果，展楼兰也是憋着一肚子火的。可是他还能怎么办呢？现在人已经挂了，复活重生在哪个主城也不知道，追杀起来很不方便。再说了，接着追杀也拿不回东西啊，人再上线很快就可以把报道的材料转移到仓库里，仓库里的东西可是怎么也报不出来的。 你提供情报，我来负责追杀。 叶修这时拍着胸脯保证， 大神呐，你看这周可还有好些个野兔 BOSS 没杀呢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精力放准在下一个 BOSS 上？能抢到一个 BOSS 不比包那小子一下合适啊，为了他浪费时间浪费人力不值的呀。 BOSS 当然要抢，但这家伙也不能放过，反正就是留意一下他的行踪，你把消息在工会里传下去，任何人看到给个消息就成。 可你去收拾这小子了，我们还怎么抢 BOSS 啊？ 杀鸡焉用牛刀。 展楼兰很是迟疑了一下， 你是指那小子是鸡，还是抢 BOSS 这事是鸡啊？ 展楼兰真有点茫然了，但他敢肯定大神出手那绝对是牛刀，但哪个是鸡呢？